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al， 一隻叫 Non-Mephusal。 Mephus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80度， 油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女美女。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而家就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经经门道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间四个字。 正正经经门道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 都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冇人诶、总之，哎，总之 Bonsoir Bohemian 频道嘅 Jackie Fong，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com.hk。 好长啊，我节目名，好长，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 好，大家好，今次是第二集的专部大学，咁我是大白沙。 大家好，我是 Jack。 是，咁今集呢我会讲入主题啦。咁既然叫得呢、這个节目叫得专部大学，我就讲点样部啦，是时候真係。可能第一有好多人话第一集哇你屌你好撚闷喎，咁样讲飞龙系咪先闷到瞓着觉啦。啊，咁我其实佢讲漏嘅，啊屌你都系阿 Jack 啦，你唔记得提我，就系啦，我讲漏咗飞龙，点解我会讲飞龙咧？点解会讲失业率咧？我就系个人嚟讲，我其实就唔系净系有炒港股嘅，咁我有好多嘅精力啦，你话精力啦，或者系仓位部署咧，都系有会响呢个外汇或者美期嗰度嘅。咁点解我会咁样做咧？咁我今集咧就会讲点解啦，即系我会讲其实。如果你要知道點樣布大鱷嘅時候，你要知道點樣布之前，你就要知道點樣你唔俾人布咗先，係咪先？你俾人布咗，咁你就收皮㗎喇。咁我就會建議大家係唔係淨係玩港股。咁點解呢？同埋點樣去做呢？咁我今集呢就會同大家講啦。咁相信聽得呢個節目嘅點都會炒港股啦，即係無論你係期指好啦、波輪好啦、牛熊好啦，或者揀 number 都好啦，咁一定嘅。咁但係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同樣有一個同感嘅，就係港股其實真係唔係咁易玩，有陣時即係有陣時好難玩嘅。即係無論你係講緊任何嘅方法啦，咁可能例如話大師或者其他嘅節目都係偏向咧係會同你揀 number 嘅，例如我睇好邊一隻股邊一隻股咁樣。但係我例如我呢、這個節目，我點解我要做呢個節目先？咁我冇，我做呢個節目唔係想同大家再揀 number 啦，而係講例如話，我係一個可能你話後生仔啦，九十後咁啦，咁我會同你做一個比較新啲嘅，你可以其實即係例如你話炒外匯其實都唔係話啲咩新嘢，但係如果你話炒美期咁個，即係同時你又有炒港股、炒美期、炒外匯，你其實呢個覺得比較新或者比較 revolutionary 嘅 approach， 即係你普通人，即係我例如話，你又唔講你係啲咩勁人啦，即係如果你係普通一個散户，你會唔會咁樣做呢？你有陣時可能你唔會咁做， 要廿四小時抱住喺度 嘅 喎。 係啦，即係有可能有啲人會咁樣嘅誤解，就覺得哦，我玩外匯，咁我哋唔使瞓，真係喂屌你，又美聯儲又兩點先出嚟，係咪？你唔使瞓㗎喎，咁其實唔係嘅。我今集我同大家講嘅，咁我就係話，我做呢個節目，就係大家希望大家可以 唔好再俾港股陰到啦，因為港股有陣時太難玩。我會用一啲比較個人啲嘅經歷去同大家講嘅。咁點解港股難玩呢？相信咁就係講緊個水池啊，你個池啊實在太細太淺啦。你個玩法呢就係、純粹真係你揀 number 呢個更加啦。你純粹真係跟住個莊家玩嘅啫。你真係你要一行錯邊，你俾個莊家呢佢就夾爆你㗎啦。咁死呀死人嘅咁呢啲。即係好似唔講得咁樣，你都係因為有唔講得嘅因素，所以佢先會升上去嘅啫，係咪先？即係唔講得係大家都知啦。咁咁港股呢其實就你會見到係個走勢好飄忽嘅。你我話飄忽呢就係、一個比較係同其他地方比較啦。例如話你港股你好多時候突然爆幾百點嘅。可以一個原因都冇，即係你馬後炮啲原因就可能會有啫。但係你嗰陣時你真係唔知咩原因，可能你話你牛皮兩個鐘突然間爆一口三四百點嘅。 喂，但係咁樣其實正喎、如果 day trade 嘅話，喂佢有波幅嘅喎，突然之間爆三四百點好爽 喎。我先講啦，你牛皮兩三個鐘，你人都瞓著覺啦。你諗下，如果嚟講之前個鐘成個鐘波幅啊，期指得個廿二三十點嘅，你個人。你唔係瞓覺，你去屙屎咯，屙下屎，突然間挫你一口三百點，一去冇回頭嘅、 哦。好似你試過呢啲咁嘅經歷係嘛？ 一定，你點解都大家都試過㗎啦。如果你冇 set stop loss 咧，你就去咗啦，你就真係你就一去冇回頭啦，你就就係咁啦。但係你見到其他外國嘅唔會，就算你嚟話好似飛龍，你大家都預咗咁，但係飛龍佢行得幾多？佢就好似上次都係行五六十點啫嘛，五六十點你對翻佢其實。是 0.3-0.4% 喎，即係如果港股你係唔夠100點嘅波幅喎，唔夠100點好似你諗下星期五咁，佢挫上先上再落再上三口，呢三口都過成過百點啦，如果你中曬咁你就五六百點都嚟㗎喎。咁香港佢股市嘅特點就係咁啦，佢夾爆你冇得走。或者個人啲啦，講極端啲嚟啫，即係即係極端唔係話冇用。即係你唔係好少入，而係呢極端嘅例子咧，足以玩爆你嘅。就好似嚟第一集，唔知有冇睇？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就係、這個，我就話啦，我玩咁耐港股，由2007年開始，去到而家有兩次1500點嘅，我都即係1500點大 gap 落啊，就都試過嘅。咁我逐次講啦。第一次咧就雷曼爆煲嗰日，咁08年9月啦。咁雷曼爆煲之前嗰日呢我就買咗牛仔嘅，咁嗰日呢好似開市呢係19000左右啦，咁嗰日就收大陰嘅，咁陰到落去18000-18300左右啦，咁我嗰陣時呢就買咗隻17000嘅牛仔嘅，咁我見到話你諗下開市19000收回17000成2000點喎，係咪先好安全啦，你如果你用而家普通嘅標準嚟講，結果唔係佢嗰日佢之前嗰晚未導致呢又大陰陰到最勁，唔知勁幾點啦，777跌咗777點，咁另下一招港股返嚟之前嗰日收18000-18300嘛，佢開16800，仲要5分鐘之內呢抽返上17000上面，冇投報啦，咁就打晒啦，撲晒街啦。咁第二次呢就11年嘅8月又係1500點啦。我嗰次就好似之前嗰日呢就係、20000樓上嘅。係啦，嗰之前嗰日就大約20000-20300左右收市啦。咁我就做咗個19000點嘅 support 嘅。咁就見到哇成1200點好安全啦。跟住佢就嚟一隻1500點大夾單，有加外1200點嘅權。即時一秒之內變成價內2300點，嗰時呢嗰張19000嘅 put 呢前一日收呢就500點左右嘅啫。跟住佢一開始你估下我佢呢個叫幾多點變咗，我嗰陣時我想我唉撲街啦，我買1000點。冇人收我冇人收我冇人收。一路去到點呢，去到1300-1400點，即係一張你價內200點嘅權可以升到1400點。你真係撲曬㗎啦，你即係你 short 權有按金㗎嘛， 有冇人試過真係 short 拳 short 按金，你可以輸到成份按金冇曬？ 喂，但係其實你企錯邊先會咁樣痛哭流淚喎。如果你企啱邊嘅話，好 high 喎，係咪？又會係另一個機會喎。咁樣 呢個咧就係、是、你講緊你有冇得揀啊？你 gap 1500點，即係例如好似我咁，如果我揸住 short put， 佢如果我諗本嚟諗啊，我佢跌多500點，我就止蝕啦。冇嘅，冇得揀嘅，佢冇俾你一嚟就千五點。殺爆你，即係你例如見你美股咁樣樣，例如雷曼爆煲嗰日，佢爆煲嘅消息傳出嚟咧，係美股開始之前嘅，咁嗰時咧導致咧開市咧都係跌400點左右嘅啫。咁如果你真係嗰時止咧，你止到嘅，咁佢係收佢係大陰，即係 intraday 跌咗400點啫，跌多即係跌到700-800點啫，跌到去。如果你係嗰啲時候你要止蝕，你有得揀嘅，你唔係真係要。total loss 咁，可能你諗下，你我揸住見到，哦，可能你400點嘅係輸半倉嘅，咁啊輸半倉咁都好啦，咁用咁壯士斷臂，咁我都可以得揀啊嘛，係咪先？但係香港冇得揀嘅喎，千五點 你夾咗，係 啦， 夾實咗你啦， 冇得揀。我就算想佢跌1000點時就止啦，冇得止，佢一去咁你玩完啦。即係可能，但係大家可能你又會覺得，唉，呢機會有幾好啊！但是我想同大家讲，呢啲机会一次足以令你清袋。即好似嚟上次11年8月我係要玩到几时呢先能够重复我嘅起色。即嗰次呢我係重仓嘅瞓身 short put 嘅，差唔多成份按金呢冇咗九成嘅。我点样先可以回复返我个而家呢个状态呢？两年有多已经算快。你諗下，如果佢假设三四年就嚟一次，你玩完噶咯，你冇錢賺噶咯咁樣樣。而且你平時睇如果你話細少少嘅 gap， 其實都好多嘅。你四五百點嘅 gap 咧，你都好多嘅。如果你嗰呢啲 gap 咧，又係本來打算可能你嗰陣時細波開啦，咁你可能你諗啊，哦，如果佢跌多兩百點，我走咯。但唔係，如果佢 gap 四五百點，你又有啲。unexpected 嘅 loss 仲要係大好多，你係控制唔到你個風險啊！即係好多時候你炒股第一課就係啲人教你，你要風險管理，你要有個 stop loss， 你有個目標位，你想做個 trade 之前，你就要好 solid 咁樣俾到一個位置，我去到邊度就呢、這個立場就唔 valid 啦，我就走啦。 喂，但係而家會唔會其實呢樣嘢因為美股有個24小時收市之後都有個期貨市場？咁而家港股啊開咗個夜市喎，其實會唔會減少咗呢個情況啊？即係你講 夜期咧，老老實實笑話嚟嘅呢個。就算夜期啊，你都有 gap 啦。你諗下，好似上個星期五夜期 gap 單70點，你其實夜期咧，你成交仲低，你一晚得個2000張咧。我覺得夜期真係好鬼死廢嘅，同 ADR 一樣。即係 ADR 你睇個開市位都好唔準噶嘛，有時揸成200-300點噶嘛。其實夜期同一樣，而且好多時候例如話 FOCM 你2 AM 你先出，你夜期11點就收皮，咁冇啊呢啲。而且講緊係大戶想點樣樣啊？你就想 gap 就 gap 你㗎啦嘛，你玩開講過你知㗎，你 gap 佢 gap 唔使原因㗎，唔係因為美股之前嗰日大跌㗎，佢鍾意 gap 你就 gap 你㗎啦，冇原因㗎。所以呢點解呢我會有玩美股有玩 FX， 就因為就算佢呢啲係有 gap 嘅，即係可能你例如出數據咁一定嗰啲叫 gap 啦，咁雖然你可能例如話開個圖出去睇你見大陰或者大陽，咁其實嗰啲叫 gap 嘅咁，但係嗰啲 gap 呢就一定唔會 gap 得死你嘅，除非你個槓桿去到好多成五，即係你重瞓身50倍咁樣，咁冇得講啦咁嗰啲。但係如果你係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倉位部署咧，嗰啲 gap 咧唔會係你最致命嘅死因啊。所以咧，我個人嚟講咧，我就會港股、外匯同埋美期咧，就大約係三個都差唔多 ratio， 即係三分天下啦，1:1:1咁樣做。咁樣做有咩好處呢？即係你可以叫分散投資啦。咁而且第二係你能夠避免到港股佢真係玩嘢啦。咁你都唔會清袋囉。如果你真係淨係死獨孤一味嘅，我淨係玩港股啦，你有機會真係可以死得好慘。咁而且 我想讲嘅就系你唔好，就系唔好，即系港股你唔好瞓身晒落去。咁因为佢个就在市场深度太浅啦。其实香港个深度有几浅咧，或者大家都会比较少留意，即系可能谂成日话香港国际金融式都市，你劲嘢嚟噶嘛，系咪先？香港金融 中心 系咯，金融中心、啊。但系其实你睇翻唔知咧，有冇人留意过咧？佢港交所每一年咧都会出份 report 咧，佢话俾你听咧，佢嗰啲成交或者即系佢港交所嘅生意有几劲，即系佢唔系年报啊，佢系一份嗰啲交易量嗰啲 report 咧统计嗰啲咧，你会发现咧，除香港咧得一样第一嘅啫，第一嗰个咧 系咩咧？ 系涡轮同牛熊嘅交易量，即系你就算你啦，期指其实香港嘅期指都好卵废嘅，系你好多地方嘅期指交易量都多过香港嘅，你甚至你啦，或者你啦，证券交易量咧，交易成交额咧，你睇嗰份 report 咧，差唔多跌出十大嘅啦，香港要，即系你谂下香港而家每日平均主板啊成交量几多，咪成交额几多啊？500几600亿，但系你谂下其他地方有几多？远嘅唔讲啦，近嘅大陆，你深圳加上海两个加埋都成1500亿港纸啦。你即系睇，就算你同大陆比，其实大陆都，我觉得大陆个市场深度都好差嘅。但系你谂下大陆个市场深度都深你3倍。咁其实讲其他例如日本2000亿嘅成交额，如果你谂下香港，例如话我开个20大嘅成交额嘅排名，我排第20嗰个咧。如果是日本那边呢，差不多排成100那个呢都有这样的成交额的，跟香港那个。即是你就算日本啦，他都很飘忽的、那个股市。他很多时候有 2%, 很常期很常见啦，冚了你恒指 2% 那边500点的。咁如果仲浅过他们的话就更加不用讲。如果你跟美股比咁冇得比啦，咁美股纽交所都一日都40个 B。纳斯达克一日都60个 B， 我未仲未计 CME， 即系芝加哥交易所嗰啲，即系你两个加埋都成100个 B 美金，即系成8000亿噶咯，你系香港嘅13、14倍噶。如果计埋期指或者 CME 嗰啲咧，冇得比啦。咁 FX 更加唔使比啦，外汇嗰啲成交额你一日都成个 T 嘅，咁你即系完全系同香港比冇得比。即系点解我会用成交额做一个咁嘅？標準去 measure 佢咧，就係、是、你成交額越低咧，其實就顯示緊佢後面個莊家同大户有幾大嘅力量可以控制到個市。我想佢上就上，我想佢落就落啦。我唔使顧忌其他市場嘅參與者嘅，我可以好操控到個市場。但係好多人都會話美企，即係好似例如話 Facebook 咁樣，嗰次巴西輸波，有人即刻話：喂！点样可以估巴西个指数啊？个问题好多时候我哋投资者个指数投资者系谂咩？我做唔做到嗰样嘢先？例如话你叫我买美期，我点买美期啊？一通嗰啲冇美期啊嘛，银行冇美期啊嘛，点做啊？你谂下，如果嚟菲纳嗰啲可能好贵喎，收得。所以而家咧呢、这个新，即系你可以话新世代咧，即系而家呢个时代啦，佢有一种新嘅发明叫 CFD， 即系可能 CFD 有一啲人之前咧未有夜期嗰阵时咧，香港佢叫好多人叫黑期嘅，即系佢喺香港 illegal 噶嘛，即系你海外呢就做到，你香港唔可以做噶嘛，你犯咗佢个咩交易所嗰个法律噶嘛。但系其实 CFD 咧系一个好好用嘅 instrument 嚟嘅，咁而且例如话你用美期咧呢啲做 CFD 咧，咁其实 CFD 佢嗰啲都唔会话。即是一啲就唔完全係期指，佢係 base on 期指嘅一个衍生工具，咁佢唔一定要跟足期指个价走嘅，但 係个点数唔係跟足 係啦係啦，个点数唔係，但如果你嚟话你如果你係啦，你后面背后嗰隻嘢好似嚟美期咁开足成日嘅，咁其实 CFD 呢你同美期系即期嗰种期指系唔会有分别嘅。咁好多呢嚟话我做开外汇嘅，其实而家好多做外汇嘅地方呢都有 CFD 俾你做嘅。咁而且收得唔系话贵嘅，例如话道指佢 CFD 嚟话好多时候你做呢你做期指要收手续费㗎嘛。咁佢呢啲 CFD 呢个手续费就计埋落个 spread 度嘅。例如话道指而家成17000点啦，咁你个 CFD 嗰啲差价咧，其实即系佢收你嘅收费咧系一点嘅啫，即系其实真系好似你咁啊，恒指一点咁样，喂，我一秒都好冇好多个一点啦，系咪先？即系呢、這个就讲紧，其实你要去做外汇，你要去做美期，唔难嘅，而家呢个时候越嚟越容易噶啦，因为你而家 你互聯網嗰啲發展得咁勁，你好多競爭嘅呢啲 CFD， 佢會越收越平嘅。咁而且都唔係唔安全嘅。咁例如話點樣做呢？例如話我簡單咁講幾間啦，咁呢啲都係比較出名啲嘅外匯交易商嘅。例如話有間叫 Interactive Broker 係啦 ，IB 啦，咁有間叫 Oanda 啦，咁呢啲咧都係比較收費合宜，而且有齊外匯同埋 CFD 嘅，咁大家可以揀啦。咁即係只要平都得㗎，老老實實呢啲，即係如果只要佢係受某個發達國家嘅金融機構監管咧，咁你即係你最少你 ensure 到係啦，你 ensure 佢唔係殼嚟，佢唔係個殼嚟，佢唔係陳亞式推銷嚟，佢唔會立走你啲錢嘅，咁其實就冇問題啦。咁點叫平呢？或者我用一個標準啦，例如話你用外匯做標準啦，例如話你做 Euro， 如果你個 spread 呢係低過 1.0 呢就叫平啦。即係你見到你有啲好大間嘅，例如 FXCM 嗰啲呢就貴到飛起啦。咁嗰啲即係你會見到其實 FX 呢個手續費呢你同港股嗰啲呢都唔係話差好遠。咁我覺得試一下啦。即係我，但係仲有點解會叫大家試一下呢？就係、是、有時有啲人可能佢個作風或者個性格呢未必係好同港股好夾。即係好似嚟我個人嚟講呢，港股呢即係如果你撇除開嗰兩次千五點呢，我係賺到錢嘅。但係如果你整體嚟講呢，咁港股或者我個人嚟講呢就唔係話真係咁夾。咁我就會嘗試去玩其他一樣都有容易 access 嘅，即係例如外匯或者美期，其實呢啲都好容易 access 嘅。你點都試下，即係你成日喺港股輸錢嘅，咁你不妨走去試下，即係例如外匯咁，其實有好多 demo account 嘅。你就算唔係開個實體 account， 真係要入錢落去炒啦，你試下開個 demo account，pay per trade 一下，試下呢、這個 嚇，等唔好係 啦， 試 下你個策略屈唔屈？因為點我點解咁講咧？就係、是。港股你真係好容易，你唔好講專部大學啦，係大學專部你咯，係咪？你試下揾一個機會，大學冇咁容易報你嘅，起碼唔報到你，咁你報佢報到你，你冇得報佢㗎嘛？咁你試下，你就而且係你，如果你將你個個 account 分開幾 part， 你一啲港股，一啲外匯咁樣，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風險管理嘅process 啦，咁你唔係，根本你唔係淨講 stop loss 噶嘛，你講緊亦都講緊啲嗰啲個 distribution 噶嘛，咁外匯就可以俾得一個好嘅 distribution 你啦，咁就係、是、亦都有講啦，就係、是、其實香港市場我覺得咧就越嚟越難玩嘅，咁點解咧？就一來啦，其實你見到香港市場其實佢變咗好多嘅，你由就算唔好講耐啦，我話嚟話我玩咗七八年啦。咁由2007年去到而家，其實你都見到變咗好多㗎。佢你越嚟越係靠近住中國嗰個呢，你其實如果我個人覺得啦，如果你個香港股市係越嚟越中國化呢，其實好多時有啲人話啊，你個金融中心如果你唔同中國接軌呢，你就邊緣化啦。俾我就反而係咁講，如果你越接近中國，你越多中國嘅元素呢，你呢個市場就越地邊緣化啦。即係好似例如我講，例如我炒 FX 嗰間，我係嗰間我唔開名啦，咁我嗰間係新加坡公司嘅。即係你見到人哋點樣做，即係新加坡公司都可以收到我香港客仔。點其實但係香港呢，我有起初有做過 research 呢，我想例如話點樣搵間炒外匯嘅 booker， 我有搵過曬咁多，即係香港嗰啲啦。你香港嗰啲呢好冇競爭力嘅。你諗下你出街你睇下乜天啊乜王啊嗰啲呢，嘩佢收個 spec 貴到呢唔好講笑啦。你收咁貴嘅 spec， 差唔多有啲人 5.0 都肯收你嘅。嘩大佬啊，好似例如阿 Jack， 你琴晚你有炒你有 day trade 有炒澳元㗎嘛，係咪、你食幾多點啊？ 十點囉。 咁你食十點，如果你個 spec 成 5.0， 我唔使食㗎喇，冇牙喇都唔夠攝喎。 一半佢已經。 你唔得㗎，香港嗰啲，你香港嗰啲競爭力好差，所以點解香港會輸俾新加坡呢？就因為你太中國化啦，你完全唔知道咩叫國際化，你唉唔得嗰啲。所以真係試下出去。而且呢你會見到呢例如我剛才講深度啦，你中國個市場兩個市場加埋成1500億港紙成交一日最少，你香港先係得佢三分一 咁啦，大概三分一啦。你諗下，有嚟深圳城市，你成日見佢黐線過佢，一可以無啦啦咧冇升跌咧，跟住唔夠一個鐘咧跌3%俾你咯，唔罕見嘅呢啲情況，仲要係差唔多一兩個月就會試一次。咁啊，人哋成交額大過你，深過你，都可以突然間挫你3%。你港股，如果你我覺得越嚟越中國化的話咧，你一個鐘頭跌3%，唔難咯、啊，我覺得有機會，我覺得有機會嘅。所以呢個就係難玩，就等你諗下，恆指3%幾多啊？7-8點喎、啊，你受唔受得住啊？所以我就覺得越嚟越難玩嘅時候，你就應該試多啲唔同嘅方法，有咗啲俾自己一個保障，就係、是。令到你最少你唔會被時代淘汰咯。我覺得港股咧已經開始被時係一種被時代淘汰嘅產品，因為佢揀嘅路實在太唔得啦， 前路茫茫啊嘛， 已經冇曬優勢喺度啊！你諗下人哋新加坡個人均 GDP 過咗香港頭幾多年啦，好多年，但人哋個 GDP 增長率咧去到而家仲高過香港。你諗下香港，喂，香港的 GDP 增長率其實好撚低，你話我睇過。就算我美國咧，美國真 GDP 增長都好低啦，人哋發達國家。但係近兩年咧，我唔計最近都貴啦，美國嘅 GDP 增長率咧係差唔多同香港一樣咁滯。所以咧，我呢個節目咧就會同大家廣泛啲嘅，我唔係淨係講港股嘅，我會同大家講外匯，講美期應該點樣去做。咁希望大家都或者試下啦，跟我一齊試下，會做一啲唔同嘅揾錢方法。我會同大家向到同。點樣講暴大啊？即係例如我講翻今個禮拜啦，嗱咁我上一集節目咧，我睇淡港股噶嘛，咁我咧而家啲淡倉咧都仲揸住嘅，咁期指咧我就賺緊200點左右啦，咁 long put 咧都冇蝕到嘅，咁我覺得下個禮拜咧都會繼續落噶啦，即係唔係可能唔係一個禮拜咁少，會最少我睇啦，我本來話 Facebook 我講過可能落到28,000、29,000就走嘅，但係我見到佢而家咧呢兩日個下跌空間咧就越嚟越擴大到啦。咁我覺得落咧就應該最少去到22,300嘅，係啊，成千點㗎。 哇，睇得咁淡， 千點㗎，係啊，我覺得好大機會㗎。即係我上個禮拜有同大家講咧，如果佢唔企上26,000，咁你就沽佢啦。你企上到26,000咪走咯，咪23,600，23,600咪26,000，23,600。咁嗰時23,400、23,500，你用緊150點搏，你搏到最多，你諗下有嚟個星期四個夜期最低穿23,000嘅喎，嗰度超過500點，你用150點搏400-500點，抵玩啊！ 搏啊嘛， 係咯，而且佢我睇佢繼續落嘅，會另外啦，你睇上證咧，我睇好淡嘅上證，你見佢一浪一浪低嘅，彈唔起嘅係。前日星期五咧，先叫彈得起少少啦。咁我覺得上證2060咧，好大阻力嘅，企唔上嘅應該，照計就。咁佢落咧，我覺得咧呢一口咧就穿爛2000噶啦。咁我就覺得港股會同即係金轉咧，就會同上證一齊落。咁上證穿2000嘅時候，你香港落到22,300都好 common， 因為你見到其實佢大陸個市彈力好弱啊！你喺上面一路咁耐，你都上唔到，跟住懟一口落嚟，咁只要前日星期五咧，仲要升得咁少咧，就補唔翻嘅。咁係咯，都係啦。你 keep 住咗指示23,600咧，你睇住上證，如果企上2060，你咪小心少少咯。咁個股推介嗰邊都係上個禮拜有同大家講睇淡呢個。2628中人寿同埋386嘅中石化嘅，咁呢两隻都叫跌咗啲啦，咁我觉得继续去都有机会嘅。咁而上个礼拜呢有叫大家小心啲27同700，咁呢两隻呢我而家睇返呢就有唔同嘅睇法啦。27呢我睇佢而家会后抽嘅，但係抽唔抽穿个顶呢就应该抽唔穿啦。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唔系叫大家买或者沽27嘅，因为我上个礼拜叫大家小心啲，即系唔好点呢样嘢，因为我觉得佢太危险、太飘忽，你好难捉佢个路系应该点样行。咁我而家睇觉得佢而家清楚少少就睇到佢个形状出咗嚟啦。佢而家如果佢后抽水咧，大约应该65蚊咧会阻力好大嘅。咁65蚊位你可以搏一搏沽佢。 咁紫蝎 set 翻喺前面個頂咧，$67咗咯。咁如果佢升穿前面個頂就紫蝎啦。咁唔係下面咧有好多空間，因為你見到27咧，佢一路都 keep 住一浪一浪低咁咧。佢你跌落去真係 O K， 因為上個禮拜我真係覺得佢，如果佢真係再抽上啲咁，你睇唔到，因為就算佢一浪一浪低，如果佢抽到上$72、$73都叫跌落一浪低嘅嘛。咁而家呢個位你上到65，我覺得值沽啦。但係700騰訊咧，我就仍然保持翻覺得佢破頂嘅機會會大少少嘅，因為你見到即係如果你同27比咧，其實騰訊跌得好少嘅上個禮拜，即係甚至你可以叫佢牛皮啦。即係其實上個禮拜咧，騰訊咧除咗 gap 單嗰一嘢之外咧，冇咩跌過㗎啦，佢就一路都 keep 住向呢個水平，咁破頂機會咧仍然係存在嘅。咁我叫大家小心啲，仲會今個禮拜加多隻嘅，就係港交所。我覺得呢個水平咧，唔抵買㗎啦已經，因為你見到佢升個力量其實唔係話真係好強，即係佢唔係連續幾棍大 gap up 咁樣一日，唔係一日兩三日去$10咁樣，唔係嗰隻，佢上少少，但係已經好大成交。你見到佢之前大約155、157左右呢，已經佢上去嗰陣時成交好大，而家154左右呢，上面有好多大成交區域㗎，如果你破唔到嗰啲呢，你真係升唔起㗎啦已經。即係唔係話講緊一係入一係唔入嘅問題，即係你嘅其實世界盃好多人講笑話，你得兩個可能性㗎嘛，一係入一係唔入，我唔係話佢一係升一係唔升，而係你上面我見到作力真係好大啦，你可以試沽嘅呢個階段試沽都，不過我覺得直落力就冇，當然冇27嗰啲咁好啦。可以試沽嘅，因為佢真係升唔上啦，我見到佢。咁如果佢升穿156、157嘅就走啦，因為如果佢呢啲上咧係仲上到嘅，只不過見到佢成交佢大啊，即係你升到頂嘅時候成交大咧，唔係一個好信號嚟嘅，係啦。咁美期同外匯方面咧，我外匯咧而家都有做嘅，咁我而家係做緊呢個沽澳元嘅，咁我就分咗半倉啦，一半倉係沽澳元買美元嘅，另一半倉係沽澳元買日元嘅。咁呢個咧我都列緊10-20左右啦，咁我繼續 keep 落嚟嘅。咁而家澳元就94左右啦，咁我睇咧應該最少都落翻92嘅。咁係啦，咁美期方面咧，本來打算琴日我會打算沽，但我覺得太危險啊！喺現階段嚟講，如果你要講沽咧，我都會 prefer 沽港股多過沽美股嘅，因為美股真係比較強少少。你見啦，星期四佢抽咁多，你香港成日抽得好少嘅咋？你道指由跌180抽到去差唔多跌60-70嗰度，咁你抽 咗，當然都56，即係-56。 係啊，你抽咗成83咧，但係你香港83即係差唔多成0.8% 啦。但係你見到港股人夜期嗰陣時佢22,960左右啦，咁佢都係抽到去而家23,200，都係1%。但係你諗下港股佢本身 beta 高啲嘅，咁我覺得港股而家係弱過美股嘅，咁所以我都冇沽到美股啦。咁我而家嘅倉就主要係揸住呢個港股嘅淡倉同埋呢個沽澳元啦，係啦。咁阿 Jack 你有冇揸過倉嗰啲啊？ 而家未有。 你上個禮拜 long call 咗嚇，係 喎。 點啊？你幾時走啊？唔記得。未平 喎，未走喎。 下個禮拜一下個禮拜一我覺得會好機會嘅。你睇佢高開幾多啦？我就覺得咧，嗱，琴晚美股都叫走得幾好啊，即係琴晚美股個勢幾好嘅。但係如果你諗下港股星期一翻嚟都係高開唔過23,300嘅。咁我覺得好倉，第一個好一唔係好倉要走啦，即係呢一個好機會去，即係俾大家去加淡倉呢、這個機會係。咁23,300左右加淡倉啦，我建議大家會下個禮拜就，係啦。咁至於其他嘅走勢方更新方面咧，或者會上翻 Facebook group 同大家更新下啦。咁今集嘅節目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翻嚟專部大鵝。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